笑歌自若瞬间遭受重创。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可不是只会制造光影掩护队友，在孙哲平退役以后，他可是又当主攻手又要掩护队友，孤身一人把百花扛在肩上一路前进。此时有了可靠的队友在一边帮忙牵制，专注于攻击的张家乐也可以瞬间带起一波极为可观的输出。谁也没有想到，轮回竟然一上来就被撕开空档卖了他们的治疗。江波涛的吴浪连忙反身要救，但要看轮回的比赛，无论观众还是转播的镜头，总是不由自主般的会去找一个人。周泽楷呢？他和他的一腔穿云呢？周泽楷当然还在，他的一腔穿云也已经果断冲回。救援治疗当然是他们轮回此时的第一要务，但是百花式打法的爆发下，周泽楷的远程攻击被大大的削弱，他无法清晰判断目标的所在位置，只能凭直觉和意识去射击。相较之下，还是江包涛的吴浪更近一些，而且魔剑士的技能无论波动剑还是波动阵都有距离有范围，即便看不清具体目标，却也有照样有可能将技能扫上。谁知就在吴浪刚刚回转，就见视野的下线边缘似有什么一晃，连忙降低视角一看，一枚手雷竟然已经滚到脚边。江波涛连忙一个后跳操作，吴浪伴随的手雷爆炸的气浪向后退开，跟着就听连声枪响，子弹朝他倾泻而出。零下九度，他什么时候跑到这边来了？江波涛心下一惊，一种很异样的感觉浮上心头。他突然发现，这个秦慕云的零下九度在双方接触之后射了两枪之后，接下来做了什么，他居然毫无印象。这种薄弱的存在感实在不应该出现在总决赛这样的舞台上，这种场合每个人都在拼了命的发挥，还有飘荡着一个打酱油的。可是此时突然出现阻止了他去救援治疗的，偏偏就是秦慕云的零下九度。而他什么时候出现在如此恰到好处的攻击位置上的，江波涛丝毫没有察觉。一波火力压制逼退了江波涛，紧跟着大漠孤烟和冷暗雷已经抛开了刚刚修理过一下的两个角色，齐朝这边冲过来。张家乐的攻击只是前奏，后续攻势此时才要冲上，霸图的架势看来是要直接一波带走轮回的治疗。哪会让你们这么轻易得手？江波涛的吴浪一个地裂波动剑扫出，斜截这两个角色，大漠孤烟立即切换方向直朝吴浪冲来。魔剑士虽然身披防御力最高的板甲，又是剑气职业，但贴身短打绝不是其擅长的，一看大漠孤烟逼近，下意识的就要后移两步，结果大漠孤烟这一冲居然只是虚晃，一看吴浪退却，立刻抓此时机直接就跑位过去。林静年当然也不落后，冷暗雷比大漠孤烟跑得还要流畅。被骗了，但是韩文清居然打得如此狡猾，这一下被骗的绝不止江波涛一个人，多少人都在为大漠孤烟这一下声东击西感到诧异，这可不是霸图这位王者一直以来的风格。为了这一冠，霸图的选手们到底舍弃了多少东西？张家乐不惜背负骂名，林静言完全抛弃了核心的念头和心思，就连韩文清也放下了这么多年来固执不变一往无前的风格，他们都在做着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那颗冠军的心。上！两大格斗职业悍然入阵，而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却在此时猛然撤转，枪口一闪，却是迎向了周泽楷的一枪穿云。霸图战队的配合张弛有度，完全掌握着场上的节奏。霸图拼得很凶，但是绝不鲁莽。如此迅速的短兵相接，对于一支客场作战的队伍来说似乎有些急躁了，但是霸图的快不是一般的快，是达到极致的一种快。两方迅速就已经进入混战状态。轮回的主场优势是什么？是对地图熟悉和利用。 但是此时飞快短兵相接，迅速就进入这样的战斗高潮，轮回根本没有时间利用地图来执行战术，他们只能凭意识本能的见招拆招，这就是占据主动的重要性。而这一场霸图给所有的战队上了一课，如何快速霸道的抢占主动，已经没有能比这做得更彻底了。团队在开打4分47秒，主队牧师小哥自若阵亡，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意料到的。治疗在团战中的作用实在太关键太重要，绝对是保护的核心。在职业圈这种高水平的战场上，攻击治疗也是极重要的战术，但是这种战术往往只是形成牵制，很少有真的被人直接一波就把治疗给带走的。结果就在总决赛这一最巅峰的舞台上，霸图战队做到了开场4分47秒，这是不是一个记录？暂时还需要去整理，但是轮回主场此时已经一片沉默，所有观众都是目瞪口呆。治疗被带走，那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太清楚了。如果是一场不太要紧的比赛里，全队就是因此而直接积极退出比赛，恐怕都会被人理解。但是这里是总决赛，拼搏了一年的最终舞台，没有人会这么快就选择放弃。没有了治疗，轮回也算是轻装上阵，至少没有了一个时时需要去提防守护的赛点。小哥自若倒下的一瞬，轮回立刻打出一波反击高潮，所有人无所顾忌的发挥，很快就取得了坚实的成果。霸图战队倒下一人，秦慕云的零下九度。但是江波涛心中却再次异样的感觉，零下九度在的时候他感觉不到这位的存在，而现在他真的不在了，于是他也感觉不到场上形势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可是击杀一人，如此重大的突破居然毫无知觉，这种感觉真的太让人不安了。江波涛努力让自己冷静，努力审视眼下的局面，他们没有治疗，所以必须速战速决，但是打得快也需要有章法。怎么已经上了吗？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丝毫没有在此时整顿一下节奏的意思，竟然继续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快得让江波涛觉得有点过分。但是下一秒他已经不再这样认为了，扫清眼前局面，让江波涛赫然发现霸图战队竟然已经完成了收缩，全取首势。轮回战队需要快，霸图战队就偏偏不让他们快，周泽楷正是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根本不做调整，就继续提升速度，趁势打乱霸图的节奏。能办到吗？无数次周泽楷的冲锋陷阵帮轮回打开了局面，但是这一次面对霸图四大神老辣的稳守，周泽楷冲杀生猛依旧，却始终没能破开眼下的局面。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对于神枪手这种需要绝对精准的攻击方式实在是很大的干扰，冲近身用枪体术打开局面，这种事儿周泽楷也不是没有做过，但是眼下霸图的阵中可有贴身短打荣耀第一的韩文清和他的拳皇大漠孤烟，采用枪体术在眼下来说实在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轮回战队的缺陷暴露了， 一直静看比赛的叶修在此时突然说了一句。 怎么？ 陈果连忙问。 缺一个可以正面冲开局面的攻坚手， 叶修说。 不是有吕博远、吴起还有杜明吗？ 柔道这个职业啊，没有太好的技能辅助移动，但是又需要完全贴近目标才能发挥战力，单是走位近身就够折腾了。 叶修解释的功夫，陈国再看比赛，果断发现吕博远的云山乱那叫一个步履艰难。柔道本是皮甲职业，移动也算轻快，但是只是如此频繁的走位，在眼下的局面进行冲锋实在是各种坎坷。 至于刺客，这个职业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正面的攻坚手。 叶修说，吴起的刺客残酷静默此时看起来比云山乱还要尴尬，他在努力寻找空档，偏偏霸图不给他留出丝毫空档，于是他看起来像是无所事事，人家战斗他遛弯一般。 至于杜明，实力还是稍稍差了点。 接下来这位职业终于是没大问题了，结果却是选手有点问题。叶修这话说的还是客气，如果把稍稍两个字去掉的话，恐怕就恰如其分了。杜明的剑客从开始走位近身起就显得手忙脚乱，好容易逼近后挨了林静言的一记黑砖，跟着就是韩文清送上一顿老拳，要不是逃命逃得还算高短，恐怕直接就把自己折在霸图阵里了。霸图战队就这样不紧不慢和轮回玩起了消耗，轮回几位你来我往的冲杀根本无法动摇霸图阵势的根本。待到霸图第六人白岩飞的元素法师罗塔到场，霸图阵容更显牢固。最终轮回在百般无奈再无退路的情况下发起了一波死亡冲锋，试图乱中求胜，但是最终还是霸图站稳了阵势，比赛最终的人头比分定格在了6-2。霸图战队大幅度逆转了擂台赛的失利，客场先下一城冠军，先取客场再战主场，这样的局面实在很占优势，就连不少媒体的赛后报道中就已经直接将冠军颁给霸图的意思，标题冠军之后的那个问号打得遮遮掩掩的。谁知三天后必是霸图主场，却是轮回以11-7的总比分掀翻了霸图的主场。